说相爱很久，最后决定和我分手，倦了累了都成为理由，想我爱你还不够。一个人走在街头，情侣一对对擦身而过，传说比爱情可贵的自由，我宁愿放弃把你挽留。相爱的人不要随便说分手，怕会让爱你的人更难受。一段情一句话就这样结束，分手两字不能轻易出口。相爱的人不要随便说分手，回想一下曾经的拥有，翻开记忆的画面再做停留，别让幸福来了又走。爱很久，最后决定和我分手，倦了累了都成为理由，想我爱你还不够。一个人走在街头，情侣一对对擦身而过，传说比爱情可贵的自由，我宁愿放弃把你挽留。相爱的人不要随便说分，他会让爱你的人更难受。一段情一句话就这样结束，分手两次不能轻易出口。相爱的人不要随便说分手，回想一下曾经的拥有，翻开记忆的画面再做停留，别让幸福来了又走。相爱的人不要随便他会让爱你的人更难受。一段情一句话就这样结束，分手两次不能轻易出口。相爱的人不要随便说分手，回想一下曾经的拥有，翻开记忆的画面再做停留，别让心